据南州县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由南州县各监理教团体组成的监理教十局对策委员会20号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在这之前，新州基督教联合会在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地点青上北道新州郡垂挂写有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内容的帷幕，并表示要展开教徒签名运动，还同新州郡居民一起在网站上载多篇文章，坚决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等，宗教界的抗议气势日益高涨。另外，南州县网报民众之声22号登载了社论，国民要求重新研讨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平泽对策委员会20号在平泽站广场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在南州县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全国对策会议21号在首尔的政府综合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保守当局策划对反对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斗争进行镇压。